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n.com， 我系钟树根。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n.com， 我系探长。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嗱呢一个咧就系我哋驰名嘅惠州种啦。我哋前年开始推出，个惠州老师傅啦，个技术来自80几岁噶啦，佢松紧系非常之好，系最靓嘅猪肉。同揾啲非常非常靚嘅鹹蛋黃，你未食過呢個咧，你真係可以講話你未食過好食嘅種嘅。而家咁樣樣咧，我哋四隻就一套嘅，我哋就散賣嘅，就係188蚊。蕭定一同我就攞咗500套嘅，去送俾我哋啲朋友同埋啲夥計嘅，咁就留翻500套俾大家訂嘅啫。如果你中意食種，一定要食。 人民超市今年推出嘅惠州種，用惠州老師傅秘方慢火烹調，種身嘅糯米更淋滑入味。而家上人民超市网页预订，一套四只只系188蚊，限量500套。如果上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或者湾仔店买开嘢，都可以上嚟预订噶。 喂，阿龙， 喂 ，hello， 喂，大家好啊，今日系几号啊？ 今日系几号？11号咯，五月十一号 系啦，5月11号 系一个舞图均衡嘅日子嘅大军阀嘅节目。咁大家如果见到我同阿龙嘅样唔想睇，就收自己转台啦。OK， 即系我觉得系咁系公道少少，因为 呢个系真嘅。 因为我系冇信心曹总又唔喺度啦。咁曹总就不嬲都系有好多资料噶嘛。咁阿龙都系兼下啲资料啦。咁我系冇准备资料啊，因为 你承搭喺度，你同我讲冇。 唔系承搭系，但系承搭嘅内容可能大家都唔想听啊嘛。我讲呢啲。 都唔一定噶，其实今日啱啱想讲嗰个题目就系你之前喺嗰个云图后面嗰度嗰啲嘢接续落去嘅，即系讲紧即系今日5月11号啦。咁头先我唔记得咗个今日几号。咁但系问题即系讲翻八日前就系呢个小米咧，就系喺5月3号嗰阵时就正式申请上市。咁嗰段系啦，由5月3号到而家都发觉好多时事节目咧都冇乜人即系好愿意好详细咁样讲呢样嘢。一来佢牵涉好多好 technical 嘅嘢啦。咁二来就系即系好多人就系会觉得喂，即系股市同埋呢一个嘅即系政治分开嚟讲，咁财经。节目讲好多嘅时候，咁我哋呢类节目就相对比较少啲。咁但系问题，点解我都觉得系即系值得要喺大军阀嘅第一节里边讲咧？咁即系一个原因就系话，喂，佢有个意义喺度，佢系第一个香港里边第一个同股不同权嘅一个股票。第二样嘢就系讲紧，喂，呢间公司其实大家好熟悉噶。喂，因为佢做嘅嘢就系模仿一个嘅苹果然后成功嘅一间公司。但系同时间，喂，你虽然话佢模仿苹果一间手机公司，但系佢又系即系同一百毛一模一样，即系我哋上两个礼拜讲一百毛啦。咁一百毛佢就系一间大家都觉得好不务正业嘅公司嚟噶。咁呢一间小米，喂，大家觉得小米系一间咩公司咧？就系话，喂，小米系间互联网公司，但系佢70% 嘅业务系喺呢一个 手机 或者卖实际产品嗰度。即系如果你上大陆嗰度咧， 即系你又睇招股书啦。我好彩陶君衡唔喺度咁样，陶君衡我要解释下，陶君衡今日病咗， 系啊， 佢突然间我上嚟嗰时候咧就打电话叫我今晚顶呢个节目嘅，所以我咪讲咯。咁如果陶君衡喺度，可能唔讲小米啦噶嘛， 啊系咩？ 唔知噶，我谂佢唔系有兴趣讲， 唔系噶， 佢用苹果噶嘛， 啊佢用苹果，系 佢讲， 喂，都问过阿土伯嘅，就之前咁我问佢，喂，其实小米呢一样嘢系咪只系讲？佢话唔只系讲嘅原因喺边一度咧？就系话我话喂。小米呢一个系佢第一个同股不同权，佢话同股不同权，喂，你喺美国 Apple 都系咁样啦， 系 啦，咁但即系香港你咪当佢系一个 Apple 咁样走去买咯，嗱，咁成个 conversation 就系咁样完咗啦。 咁我咁睇啦，小米咧。同股不同權咧，係搶住嚟香港上市，因為佢跟住上完香港之後咧，佢應該都會翻去深圳咧，就係上市 CDL 嘅，咁啊做獨角獸嘅公司嘅。咁小米呢間公司咧，到而家咧，咁有幾個信息大家一定要知嘅。咁就係話佢喺 做平价嘅手机，佢做1000亿生意咧，佢就得50亿赚嘅啫。咁但係呢赚咗呢50亿呢的而且确呢就係会令到佢呢係个公司叫做有盈利喎。 但问题1000亿得50亿5%。 因为阿雷军讲过嘛，佢话如果佢生产手机呢只係向大家交代呢只係赚 5%, 就薄利多销，如果多个 5% 就会回归返俾客户。 但问题当年 Steve Jobs 佢自己都讲到明差唔多 20-30% 㗎喎。咁其实佢就突破咗一样嘢喎，你要相对苹果其实係几贵。帮大家都知道苹果喺中国代工工嘅时候，中国可能只係赚佢十几廿蚊嘅代工费，可能加埋成个成本，可能个苹果卖4-5千蚊，根本可能慢慢苹果而家平均出厂价系$700+。咁如果成6-7千蚊，可能成个成本可能只不过就系2-3千蚊嘅啫。咁但系如果小米就话我卖到呢部手机，嗱我呢部最新嘅小米1799。咁啊赚5%，大家都知道赚几多啦，5%即系赚2嚿水都唔够呢部手机。咁赚100蚊啫，即系如果7799我买翻嚟佢赚100蚊嘅。 但问题你系咪要成日换苹果先？或者我唔系，你系咪成日换小米先？我部苹果真系用咗差唔多成4-5年嘅，好老实。 咁但系我小米就2年换1部啦，我唔知点解得 download 咗佢嘅程式之后咧，话更新之后咧，跟住就开始坏。 哦，唔系，因为唔系，但系咁要喎， 呢个系佢嘅方法嚟嘅。 但系问题，但一样嘢就系呢样嘢，小米同埋苹果都同样时间出现嘅。但系问题一样嘢就系咩咧？小米佢自己讲到明，佢系一家叫互联网公司啊嘛，亦即系话其实佢嘅主力业务，大问题佢只系占佢个总收入30%左右，系属于呢一个系统，而佢竟然系表现成咁嘅话，喂，其实好恐怖喎呢样嘢。 嗱，而家由两个角度去睇啦，咁其实佢就即系话佢而家首先咧就带埋呢个手机先。咁而如果我哋睇翻一张图咧，佢啱啱琴晚咧有消息出咧，就话喂呢个小米咧原喺欧洲啊，即系呢间公司咧，就系可以嗰个业务增长量咧好犀利嘅。我都喺報紙度 cut 翻翻嚟嘅啫。嗱，原來咧，佢喺嗰個歐洲啊個智能手機排名咧，就三星咧就跌咗15%，Apple 啊跌咗5%，咁啊華為升咗38%，但係佢升999，即係佢升咗10倍喎。佢出廠係有240,000部喎。咁嗱，呢個亦都係解釋咗咧，點解李嘉誠咧喺臨退休之前咧都能夠願意同個雷軍見握手見一見面，然後咧係走出去同佢簽約，就話打算咧喺歐洲嗰17,000多間嘅屬於係李嘉誠名下嘅公司啊，即係可能係三啊，甚至乎係屈臣氏啊嗰啲咧，就代賣呢一個嘅智能手呢、這個小米嘅智能手機。 喂，但同時亦因為你見到呢一種咁樣嘅增幅咧，亦都反映到點解 Donald Trump 佢同埋佢嘅團隊要全力去到壓抑呢一個中國喺 5G 裏面嘅發展。因為你諗下啦，喂華為同埋小米，喂佢就係靠呢啲咁嘅薄利，喂喺歐洲嗰一度就已經係不斷咁樣搶佔市場，而且呢一個增長其實喺美國以至到其他嘅地方都係可都係適用嘅時候，喂對於美國嚟講其实佢呢个科技发展系一个威胁嚟 嘅 喎， 咪当然系啦，喂，就等于而家小米最卖得多嘅地方，唔系中国，系印度，印度人系买最多小米嘅手机。 系啊，但系问题亦都反佢喺本招股书嗰度都讲过一样嘢啊嘛，佢会有好多嘅利润将会喺印度嗰度流失嘅原因系在于乜嘢咧？因为佢好多专利同埋印度当地嘅嗰啲企业就有冲撞嘅，所以佢系会面临大量喺印度嘅诉讼啊嘛。 咁但嗱呢、這个咁样睇啦，咁但如果将来真系即系手机嘅发展，咁真系佢可以有个 apps 或者有咩嘅应用程式可以。能够喂佢突然间同亚马逊合作，因为亚马逊而家就准备收购喺印度嘅行业啊，印度嘅零售业啊嘛，因为印度有10亿人口啊嘛，因为印度而家未有淘宝啊嘛，咁如果 唔系，但问题印度佢自己本身用 eBay 都系用得好普及噶嘛，咁所以即系对于印度佢自己本身嚟讲，你可能未必听到佢有一啲咩风魔世界嘅一啲企业或者程式，咁但系问题佢本身呢一个地方用即系 IT 嚟讲，大家都好清楚佢嗰个盛行程度系必去到边度。 咁所以印度人系唔会抗拒呢、這个，我相信印度科技发展同埋人嗰个尤其语文水平嘅英文就 OK 啦，咁 系啊， 所以佢。其實佢哋一定我認為將來呢個小米如果佢真係發展一個互聯網嘅程式喺個手機裏面已經賣俾你嗰陣時已經存在嘅的話咧，咁跟住可能真係對佢嘅發展潛力咧係好細好大嘅，我哋唔可以睇小佢呢樣嘢。 咁 同埋雷軍喺 講咁耐咧，佢係做得到嘛？因為佢實際上佢一步一步去講佢自己由呢個金山軟件到而家呢個嘅小米能夠上市，咁大家唔好忽略喎，佢係咁耐咧，佢係集資咗9次錢喎，集資咗成幾千億嘅喎，唔係集資咗而令到個公司咧喺9次嘅配股裏面咧，而係壯大到而家呢一個規模。咁所以香港而家佢嘅估值咧，就雖然就因為香港嘅市場氣氛同埋中美貿易戰啦，就令到佢嘅估值咧唔能夠達到1000億美金，而家都係達到700億美金嘅。咁所以佢喺香港嘅集資嘅規模咧，喺應該係都近10年咧最大規模。咁所以香港嘅股市係好重視嘅，咁所以點解呢個禮拜個股市係咁樣嘅升勢呢？我覺得就係有少少咧，大家配合佢嘅。咁我自己覺得而家有人質疑佢，就係話佢因為佢間公司好多嗰啲咁嘅可換股債券發行咗出嚟咧，因為以前就係做配股集資啊嘛。咁嘅時候咧，即係原始股啦。如果我哋咁講，就係話咁驚，就係話驚佢上市嗰時候咧，即係中國人最中意咧，就係話一上市就係嗱聲沽啲股票啊嘛。咁所以就驚佢咧就做唔到個股價做得好。咁嗱呢個同埋佢同股不同權咧，佢係攞到個控制權喎。咁佢會唔會第一隻嘅同股不同權嘅公司咧上咗市之後咧，第一個吸引力好低咧，第二佢因為自己擁有個控制權之後，咁但係佢到時又喺度猛喺度沽嗰啲原始股嘅股票咧，會點咧？咁呢個我諗大家就投資者同埋嗰啲機構投資者特別係會小心嘅，因為我哋投資者可能會覺得喂買抽咗新股之後唔對路嘅股價蝕嘅咪走咯，或者賺少少咪走咯。咁但係如果佢係唔能夠長期持有咧嘅時候咧，就有大影響啦。咁當然啦。巴菲特都話唔買呢只股票，因為佢個成即係個收入太低啦嘛，1000億生意絕只係賺到50億。 唔係，但係令你講緊除咗呢一樣嘢之後，巴菲特仲有第二個理由嘅，就係話雖然李雷軍係咁樣一步一步透過9次集資去到建立佢今時今日咁嘅規模啦，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小米佢同埋騰訊同一個問題，就係佢都係除咗模仿之外，佢就走唔出屬於自己嘅風格啊嘛。所以喺佢睇淡小米嘅未來，其實就係喺騰訊嗰度攞翻， 即係話又係個創新嘅概念啦。即係喺美國 印象喺度咯， 就係不停就有創新嘅概念同埋美國。咁嗱，呢個咧就其實而家係中美貿易爭拗緊嘅地方。 係啊， 中國究竟有冇一啲讀喺外國讀咗書翻嚟而有創新嘅概念咧？嗱，其實呢個我真係唔知喎，因為點解咧？因為我第一，我冇國內考察過啦，我冇發言權啦。第二，究竟有咩創新概念？如果呢個創新概念係比美國人諗到嘅創新概念係更先進嘅時候，咁美國又會唔會容許咧？即係好似快資制式，而家就美國就係話俾你聽，中國嘅2025你就唔好搞，你唔可以咧有好多嘢嘅專利權你攞咗之後，而家美中國嘅爭執嗱，而家美國成日話中國唔尊重呢個知識產權，咁、 啊、 但係其實中國喺呢幾年不停去將自己嘅發明係去登記呢個專利，咁所以我相信咧，中國喺往後嘅日子咧，即係可能過兩年之後咧，佢尊重知識產權嗰個 程度 比美國更犀利。咁但係而家嗰啲人就去到而家咧，美國人仲係呢個思維咧，就係咩咧？希拉里咧仲走出嚟講咧，中國係一個偷。美國嘢嘅國家，嗱咁呢個咧你可以咁講嘅，冇問題嘅。通常因為喺最初階嘅發展嘅時候咧，中國可能真係會係做緊呢樣嘢。 其實講翻轉頭，你呢一樣嘢同埋60年代日本差唔多嘅啫嘛。你60年代日本都係抄緊美國傳入嚟嗰啲收音機製造呢個偽劣務，跟住慢慢建立屬於自己嘅 Canon、Nikon、Sony 咁樣走出嚟。中國都一模一樣 嘅。但係中日本嘅人口咧？係稀少多過中國好多，佢一億人都唔夠。咁美國得而且確佢賣嘅商品咧要賣俾美國，美國人係賺美國人嘅錢。咁佢本土消費可能真係唔係唔會令佢可以做到咁大規模嘅電器公司，又唔會有 Sony 啊，唔會有東芝啊呢啲咁嘅公司。 三菱 啊。咁但係中國唔係，中國得嘅。中國如果做一個創新嘅嘢，而係俾翻自己13億人民用，佢打從唔係13億人用，3/3人用，可能都幾廿億人用，咁已經可能嗰樣創新嘅嘢係夠個市場消化 嘅。同埋再講落去就係呢一種咁樣嘅科技，其實佢最原本係喺解放軍裏面，可能就係自己研究到，然後再慢慢 release 出嚟民用化。其實佢抄緊嗰個模式係等於你美國由二戰之後大量釋放佢喺嗰個軍工裏面嘅技術去到民用化，然後令到科技進步咁解嘅啫嘛。互聯網本身咪就係咁樣嚟咯。 系啊，所以如果 呢個中國嘅科技同美國嘅科技咧嘅爭拗咧，都好關影響到呢個小米上市之後嘅前途嘅。 唔係，但係問題，如果你再睇嗰本招股書裏邊嘅內容，好得意嘅喎。佢講緊，既然我 70% 嘅收入係現有係依賴喺呢一個嘅手機上面嘅話，亦即係話佢正確啲嚟講，佢係依賴硬體嘅銷售。咁呢啲硬體銷售裏邊咧，大量嘅芯片其實佢講緊都係依賴第三方專利，即係講白少少啦。啊！即系美国翻嚟，中兴华为都系一模一样噶啦。而家呢一场咁嘅贸易战系严重影响到华为同埋中兴。咁如果下一步系轮到小米嘅话，因为小米落嚟香港集资过1000亿，我哋假定佢全部系摆晒落去建立属于小米自己嘅作业系统，从而建立小米佢自己本身嘅嗰个消费圈生态嘅话，喂，对于美国嚟讲，咁你 即系 再中低 个。唔係想，所以為美國你唔用 Apple 系統，係最好用 Android 系統。咁如果但係 Android 系統係唔俾你用嘅時候，因為曾經講過嘛，除咗芯片之外，喂，連 Android 系統都唔俾你用。咁中國人係咪可以自己搞一個另一個系統咧？ 但如果你睇翻 Windows 嘅系統嘅話，咁其實中國係冇咁樣做過嘅喎。你諗翻轉頭，即係除咗 Windows 曾經何時大陸自己建整過一個叫紅旗 Linux 嘅嘢出嚟，由零開始做噶嘛？但係問題好快都接埋咗啦。咁即係可想而知，其實手機裏邊嘅嗰個作業系統嗰、那個門檻要求係更高嘅時候。喂，如果你小米真係話慢慢去建立自己嘅系統去取代 Android 嘅話，咁其實又喂中美貿易戰裏面可能隨時又要打第二場、第三場。 所以美國一定係唔願意見到呢樣嘢。咁所以呢，其實而家今個禮拜中美貿易戰呢，我哋睇到喂美國去咗之後，咁阿劉鶴出嚟同我哋傾完之後，跟住劉鶴同老欣講咗一兩句說話之後咧，跟住咧就而家就好似特朗普靜咗啊嘛。咁就特朗普本來就過到去，即係啲人當美國嘅咪代表團同特朗普見完面之後，特朗普就即刻就反應就話啊，我做場好戲俾你中國人睇下啦咁樣。咁但係跟住到咗楊潔篪同阿馮貝奧大家通咗電話之後咧，跟住特朗普突然間喺呢個禮拜完全收聲啊嘛。 係啊。 咁所以咧，大家唔需要覺得奇怪嘅。我自己個分析就係㗎。喂，傾啊，梗係大把嘢傾唔掂嘅，冇可能話傾到埋攣添啊！覺得。 唔係，同埋甚至你見到咧，而家Donald Trump 佢嗰個焦點已經唔係放喺中美貿易戰嗰度，而係第一樣嘢，佢就全力搞緊6月15日同金仔喺新加坡嘅個峰會。另外一樣嘢就係伊朗啊嘛。 唔係嗱，伊朗呢個咧，但係其實佢已經俾盟友背棄咗啦。成個影響力就我自己覺得低咗啦。 唔係大問題，點解 Donald Trump 仲玩呢一樣嘢，而唔係繼續佢嘅中美貿易戰嗰度？因為你睇翻轉頭，其實美國 要脱高油 㗎， 佢要脱高油㗎。同埋咧，其實伊朗咧俾佢對同中國針對中國咧係一脈相承嘅，因為點解咧？當佢同伊朗冇咗嗰個核協定之後咧，佢又可以派翻美軍咧守住啲霍爾木茲海峽啊，又可以咧係限制住伊朗嘅石油出口啊。 啊，所以講到尾，其實如果要睇要睇翻 Donald Trump 呢個動向，一定係要睇翻成個亞洲地圖美軍基地嗰個布防，同埋你見到呢個伊朗、印度同埋中國佢哋近排政治發展所建立個航線改變。中間顯示的衝突走出來嘛， 所以中國呢其實是變緊的，在原來呢在這個半年裡面呢美國呢就大家都知道啦，因為有頁岩油呢，佢而家變咗有一個用油嘅國家，就變咗一個出油嘅國家啦。咁但係呢原來呢佢曾經要求呢中國呢係買多啲佢嘅油，咁但係呢頁岩油呢係貴啲喎、因為頁岩油呢係純啲同埋靚啲嘅，咁但係呢中國呢而家呢就係冇買多到美國嘅油，即係其實呢係婉拒咗嘅。咁點解呢？喂，原來成個世界變咗點呢？就話伊朗嘅石油呢就歐洲買緊，俄羅斯嘅石油呢就因為又起咗兩條輸油管去中國，一條好似喺雲南，一條就喺唔知喺貴州嗰邊過，咁咧結咗咧兩條輸油管啊，輸天然氣管咧就買去中國咧，就由俄羅斯咧就買咗好多，呢半年就買咗好多。以前俄羅斯嘅石油咧就經過烏克蘭咧，就係、是、去北歐噶嘛，去西歐噶嘛。咁所以咧，而俄羅斯而家其實賣油賣多咗，到比中國好多。咁俄羅斯普京咧，亦都喺6月咧就會訪問中國嘅。咁上咗任之後，第一個國家就係訪問中國啦。咁即係如果宣誓完之後，咁所以咧對中國有好大影響。咁所以其實咧，特朗普而家對中美貿易戰，而家中國咁淡定咧， 啊，初就係話你罰我500，我罰你1000。跟住當一講到中國心嘅問題之後咧，中國就窒一窒啦，唔敢再拗。但係唔敢再拗咧，就不停喺周邊做一啲外交嘅關係，啊，拉攏越南啦，拉攏而家日啊李克強去拉攏緊日本啦， 圍城打援啦，即係我哋所講嘅。 咁佢即係遠交近攻嘅啫，我就覺得呢個遊戲。咁，嗯，啊，甚至乎就拉攏埋印度啦，係嘛？莫迪都去親自去中國咧，同阿習近平咧私談。 唔係好得意一樣嘢，你講緊嗰樣嘢就係兩個禮拜之前，大家都仲講緊好 heat 嘅，就係呢一個日印戰略關係啊嘛。因為原本中國講緊佢個一帶一路擴張，即係喺中美貿易戰之前講緊一帶一路擴張嘅時候咧，日本同埋印度係覺得喂大佬你咁樣做，即係夾硬喺我地頭嗰度揾食嘅啫。喂，咁所以佢先至結成一個同盟，就從而喺美國暫時淡出南中國海嗰陣時就制衡住中國嘅發展，即係而家你見到兩個禮拜之內，成個中日印三國大改變嘅喎，嗰個關係。 所以當中國送咗兩隻珠環俾日本，跟日皇又見阿李克強，跟住阿安倍滿意到嘔啦，因為攞咗中國咧係幾千億嘅 Q 費額度之後咧，跟住咧安倍咧就直情咧係陪埋做導遊咧，陪埋李克強咧走去遊覽日本嘅。咁所以咧成件事咧係特朗普係預計唔到嘅。咁所以咧，我覺得特朗普咧喺中美貿易戰度咧係會彈一彈嘅，同埋我哋唔覺得伊朗而家佢廢除呢個協議咧有勝利嘅，因為除咗真係可以夾升咗油價，同埋佢因為廢咗呢個協議，佢可以加多咗制裁，同埋佢可以真係做多咗軍事行動，係咪？突然間以色列都同敍利亞喺敍利亞戈蘭高地已經係大家炮戰啦。咁其實只不過香港新聞冇講啫嘛，係嘛？咁其實關係係緊張咗，同埋咧係製造咗中東嘅地緣政治緊張，但係其實成個局勢咧係每個禮拜大家嗰個互相嘅外交活動嗰個關係咧係。大家未睇到嘅點樣？ 唔係最重要一樣嘢，即係由我哋頭先講緊，即係小米落嚟香港上市，去到你 Donald Trump 全世界走嚟走去，你係會見到差唔多係每日都不停咁走去變嘅，你根本唔切咁滯嘅。 嗱，所以咧，基本上而家我哋日日都咁樣睇呢啲消息分析咧，小米亦都令到香港呢個禮拜股市升翻咧上市。 係啊， 我就會睇到一樣嘢咧，中美會合作咧。是將呢個嘅小米上市係做好佢先， 但問題 因為大家揾錢嘅，知唔知？阿龍哥， 我知道， 因為配股發行嗰個又包銷商揾得大嚿錢啦，攞到呢只股票嘅主導權之後，將個股市炒上，然後掟翻落嚟咧。你哋覺得冇前途呢只股票唔重要嘅，佢哋覺得有前途，佢哋揸咗呢只股票。 我哋覺得冇前途嘅原因係在於佢第三頁嗰度自己都寫啊嘛。喂，大佬，佢配咗原始股之後，佢嘅純欠債係講緊近千億啊嘛。如果呢一批嘢贖唔到嘅話，佢哋嘅即係嗰個債務擴大至 第一年第一季度嘅業績，大佬，佢第一季足就撇帳噶啦。撇埋啊，系啊，第一个蚀咗一亿噶啦， 买咗， 唔系蚀咗噶啦，已经蚀咗啊，第一就撇埋噶啦，佢哋系兴咁噶，国内公司系兴咁样噶，咁所以咧，有啲人就成日问，喂，究竟小米会唔会能够做到好似呢个腾讯咁样咧？咁呢个当然我哋唔敢讲啊，今日唔敢讲啊，即系因为点解咧？因为互联网世界嘅发展咧，真系大家讲嗰个争取嘅时间速度。同埋 斷秒計嘅呢啲嘢， 唔係因為賭博嚟㗎，賭博嚟，因為你嗰個社會接唔接受到，即係等於騰訊出個遊戲機，喂，佢都唔知道王者榮耀咁勁啊！佢如果知道如果王者榮耀唔係咁勁嘅，佢根本冇辦法突破400蚊啊，係咪？所以上到300多蚊已經係行人止步啦。 唔係，所以你見到即係雷軍嗰本招股書咧，佢最尾嗰段佢自己都咁講㗎嘛，佢最寄望嗰一樣嘢就係話佢嗰個遊戲平台咧發靠呢一樣嘢派息俾大家啊嘛。 所以其實都多方面發展嘅，咁但係而家互聯網嘅世界真係一日千里嘅，咁同埋我始終覺得如果佢手機咧，佢嘅佔市場嘅世界份額係多咧，佢應該係著數嘅，真係著數。咁，但係即係呢個係唔可以去否定嘅事。 唔係，即係其實由小米嗰度係睇到一樣嘢，即係已經差唔多。中美貿易戰係講點數，而佢哋喺呢一個新佈局裏，成個亞太新佈局裏面，即係大家要又要重新洗過牌，再睇過。 我唔認為中美貿易戰會講點數，美國仍然係會堅持咧，係用佢嘅收水政策同埋加息政策咧，係去控制翻呢個世界嗰個資金流，令到即係都喺度揾緊水。咁但係咧，中美貿易戰咧就 我覺得中國一定會將喺而家呢個階段會讓步多咗，因為中國其實因利成變嘅啫，因為中美貿易戰打咗中國嘅咧，就會逼中國嘅科技發展啦，即係唔好抄襲咁多啦，同埋自主創新啦，跟住咧就金融個系統改革，因為而家美國去打中國嘅原因就因為知道中國係引咗好多銀紙去起樓，然後將呢啲起樓嗰啲樓宇按揭就俾咗啲人民，跟住就係一個借債啊嘛，而呢個借債就係令到佢支撐住呢個人民幣而家嘅幣值啊嘛，咁但係中國亦都嚴守住3萬億嘅外匯儲備，如果中國嘅外匯儲備係冇咗呢三萬億，人民幣什麼都不是，咁所以中國仍然係知道同美國呢個咁嘅關係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就中國應該係答應咗同美國答應咗咧。就是、人民幣升值而唔貶值，唔跟隨美元咧，係一齊走嘅。咁所以特朗普咧應該係滿意咗呢一件事，因為你人民幣升值就中美貿易嗰、那個貿易逆差就自然會有所解手所降低咗。咁但係當然你中國嘅經濟會有損害咧，咁但係個損害程度究竟深定係同中美個抹面深咧？咁呢個我相信一定係特朗普同埋習近平考慮嘅嘢啦。咁但係當然習近平就一定係唔敢啦。咁所以特朗普一星期二咪主動打個電話同習近平傾偈，傾完偈之後出曬就從來就唔再講中美貿易呢件問題。咁而美股亦都可以升得咁過癮啊！所以好多嘢咧，我蛛絲馬跡我哋去推敲到嘅。咁但係事實係咪咁咧？咁啊，留翻第二節再講其他嘢。 好啊，休息一陣。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